發財，恭喜發財！2018年啦，就嚟九年啦，咁啊，本來我想講咧就係九馬亨通，一頭將我講埋啲冇狗跑嘅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射馬贏多啲嚇，九年咧就大家順順利利，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隨住香港，祝大家新春大吉， 音合平安，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恭祝大家九年新春大吉，事事如意，身體健康，最緊要咧就係集合多啲正能量啊！多正能量，人又開心啲啦，波馬都會贏多啲噶！恭喜恭喜！ 恭喜發財！希望各位 My Radio 嘅觀眾咧，喺九年行大運，買波買馬中到8%，最緊要就係金銀滿屋啊！ 九年恭祝大家金銀滿屋啊！希望大家咧 join 我哋贏翻全世界，今晚開你波，最緊九年一齊發大財，同埋身體健康最緊要啊！ 恭祝各位九年行好運， 恭祝各位天天見藍天， 恭祝各位事事亨通，恭祝各位笑口常開， 恭喜恭喜！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咁啊，应该系最后一个 即系今年 农历年前啊，最后一个节目啦。 咩咩咩属咩啊？ 屌你谋术啊！你记住谋术六君子就得噶啦，你唔使记咁多嘢嘅。 边六个啊？ 唉， 继续啦。 啊，谋术即系谋，但系谋术年之前嘅最后一个這个天天男啊， 系啦。 下个星期一 星期一就本来就系 年初四 啊，四啊三啊。 年初三 咁啊， 咩啊？初四啊， 是但啦，總之嗱就 唔係是但噶，初四啊，初四休息， 初四休息。 下個禮拜一咧就天天暫停休息一日啊，咁啊，鬱敏踩仍然有嘅，淨係因為都 天南休息， 係要照顧下啲 operator 啦，太辛苦啦，係嘛，咁啊變咗就下個禮拜咧，我哋就啊即係休息一集啊，咁啊。跟住落嚟 又唔係我哋噶啦，我哋三月先嚟噶啦， 唔係我哋噶啦， 係啊， 十下個禮拜十幾啊，十二十咦， 係啊，廿幾廿六噶啦， 廿六啦咩？ 唔係再佢哋再嚟翻嚟廿六噶啦， 再嚟廿幾啊？哦，咁啊，即係 我哋三月先見噶啦， 二月份就最後我哋見埋啦，啊，咁啊到要三月初我哋先見啦， 不過都要睇提大家要交月費嘅， 啊，唔係嗱，交月費過咗二手先講嘅。 過二十 號， 係啊，咪提提大家二十號之後 交月費，所以你習慣嘅，唔係過咗二十之前咧，我哋會提啲聽眾交月費。咁而家咧，我哋唔會提嘅。 咁我下個禮拜 冇所謂。 咁我哋下個禮拜休息啊嘛。 因為下個禮拜佢哋鬥利是啦，咁鬥咗利是咧，記住交月費。 係啊，冇錯。嗱，如果聽眾朋友喺香港嘅話咧，就由今日開始，今晚開始，又聽埋我哋節目之後咧，就馬上可以去維園。咁啊 ，My Radio 咧就嗰個維園嘅攤位咧，就喺呢個幾14、15號攤位。係 ，OK， 咁咧就如果近住興發街。 嗱，應該個係 大家睇到地圖啦嚇，喺睇地圖。 啊，睇地圖。 如果我聽講咧，就喺嗰個 唔使聽講， 鐵線網後邊啦， 銅像啊，銅像嗰邊嚟嘅。 係啦，冇錯。 咁啊，鐵線網嘅，即係嗰個龍門鐵線網嗰邊。 係啦，如果你想見阿謝公嘅話咧，就聽日晏晝佢喺度 幾點鐘？ 聽日晏晝同埋後日晏晝2點到5點咧，就我喺度就即係 寫揮春 啦，學人寫揮春啦， 冇錯 嚇。咁啊，因為 你個身體個體字寫得靚啲喎，寫好啲喎。 係因為咧，屌肯定靚過你先啦。 唔係我啲字靚唔靚過我唔緊要，係要寫翻正正式式個體字。如果唔係個身體就唔夠健康噶啦。 嗰個二體字。 二體字係。 嗱我又好少寫錯字嘅，寫咗字我就寧願唔俾人嘅啫。 啊！仆街民建聯今年真係做咩鬼啊？發癲啊！ 即係 咁多錯字嘅， 即係嗰個唔係錯字嚟嘅。 嗰個又唔係錯字啊？ 古字 啊！古字啊！ 咁我唔可以話係錯嘅。 要咁講，喺書法嘅眼光嚟睇咧。就冇話錯唔錯嘅，因為咧書法唔係個人認字，書法俾人欣賞嗰種字體嘅美感，所以咧就我哋就唔好話佢錯，因為咧其實古人好多都錯嘅，古人錯咗咧，咁我哋今人咧就話，唉，古人錯咧，佢當時啊呢個字就等於嗰個字，咁所以咧而家咧，譬如你 約定俗成，我哋而家用呢個啦， 嗱，譬如獨挑大梁，咁而家我哋梁字通常有個木字噶嘛，以前冇木嘅。 議員就是姓梁的梁而已。 哦 咁後來因為喂嗰啲即係講梁講柱都係都係起屋嘅啫，咁用個木字擺咗落去。咁你唔好古人寫個梁字就話佢喂屌你咁樣，古人寫錯咗，可能佢真係錯。但係因為佢係古人， 哦， 因為佢出名嘅古人，所以我哋話呢個字咧就等於嗰個字。 但係嗰個未古人啊嘛， 嗱好似 都快古咯喎。 王羲之寫個咩字最出名啊？個鵝字，個鵝字一個鵝一個鳥，咁個鵝同鳥就並排噶嘛。咁但係你見到好多坊間都寫個鵝字頭個頂噶嘛。 係 嚇，咁就嗱，你話係咪錯啊？ 呢啲異化字嚟嘅。 我老師教我寫個體字唔係呢個，我就覺得係錯啦。總之 我哋唔好咁樣講啊。咁呢個就真係又唔好因為佢嘅。 咁你快樂冇理由落下嗰個落噶嘛，大佬啊！ 我呢個肯定錯啦，呢個就係 咪先？ 咁呢個肯定錯。 係咁，所以 唔係佢係點出咗而家嘅香港嘅現世啫。知足就成日都落啦，而家即係達唔到你嘅知足啦。 啊，唔係打邊爐就要落知足。 嗰個就唔係嗰個係牛腩煲就掂。 牛腩煲啊， 系，讲嗰啲啦， 点到啦，嗱，总之你听日想攞啊谢公嘅墨宝，就听日晏昼， 咁啊， 两点到五点，两点到五点就到维园，咁啊14和15号摊位 ，OK， 嗱，除咗攞墨宝之外咧，就顺便顺手就买啊 T 恤啊， 手指啊。 買下手指啊，咁樣咁啊，即係鬱敏嗰個歷史在燒，同埋即係鬱敏會客室咧，就喺維園攤位咧都有得。 要揾阿謝公寫墨寶嘅話咧，就大家今晚咧就諗定啊嚇，即係自己諗定要寫咩字。 咁啊，唔係當然可以，即係就。即系 PM 噶啦， 冇所謂。 咁啊，到時寫定咪大攞佢，自己寫定紙張紙仔過去話俾謝公聽 啦。因為前兩日我都幫我哋麥議員喺元朗寫啦，有啲直情攞住個手機。佢話嗱，我想寫呢幾個字，佢自己讀唔到喎。係 啊， 咁啊撲街啦！我隻眼又睇唔到，我不如你讀俾我聽啦。佢話我唔知點讀。 唔識 啊！咩人都有嘅嚇， 知足常樂啊！總之 我見到有個黑人姐姐都揾你寫啊。 總之有啲係洋人啦，洋人你揾我哋寫啦，賓妹又揾我哋寫啦，賓妹都係受主人指示嘅。 因為我哋喺深水埗啊嘛，深水埗係華洋。 咁啊，上個禮拜日同今個禮拜日，我哋都喺深水埗北河街嗰個出口嗰度。即係定點站窗嗰度喺度擺檔，咁啊，琴日咧就我哋寫到差唔多兩點鐘開始寫到大概，本來我哋都係預四點收工噶啦，咁啊，如果人多咧，寫耐啲都得嘅。咁到兩點九到三點九咧，有個食環處嘅城管啊，咁啊走埋嚟，咁就話喂，你哋唔擺得檔喎，你又有冇申請啊？諸如此類嘅話，如果你哋寫多陣咧，就好走啦。如果咧就唔係咧，我哋就即係告你咁。哇！屌你寫廢蠢啫，大佬冚家產， 人哋官嚟噶。 咁我哋咪嗱嗱聲寫多幾張，我哋咪走人咯。反正都差唔多夠鐘噶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喂呢啲嘢使唔使執到咁嚴啊？ 要㗎， 嚇 要㗎。 屌你搞嗱， 佢有雞毛啊嘛， 搞到隔離嗰檔。嗰檔炒栗子都走埋，唉，真係陰公啊！人哋一年都玩到好耐食嘅啫，嗰檔炒栗子炒下，咁我哋執嗰時，咁我哋問佢：喂，你唔使走嘅？佢話唔走啊！你哋走，我跟住走噶啦，咁拉埋我。 但係你衰係你啫。 喂，兩年前我哋嗰個魚蛋革命都喺深水埗嚟到發酵嘅，大哥。 旺角嚟嘅嗰個就深水埗開始。 深水埗開始啊嘛，發酵啊嘛， 好啦， 唔好講呢啲啦。咁啊，即係記住聽日就 有時間咪行過圈過嚟，咪攞張。因為其實我都呼籲多啲人嚟嘅，因為咧其實好 Q 凍嘅，屌嗱我寫嗱我就喺維園寫咗唔知兩年三年，嗰個情況就係咧，因為你係直行直過啊，我就坐喺張凳嗰度咧，落張台咧就喺及你個腰嘅啫，如果人多你根本睇我唔到嘅，因為我矮咗你一截啊嘛，咁所以咧就同埋咧就寫咗揮春之後咧。我發覺一個問題，佢哋唔知點攞，因為攞咗咧，佢人多，佢揦住兩張揮春，又揈下揈下，唔知點算好。所以咧，就係維園係比較少人攞啲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有興趣，咪過嚟攞張咯，係咪？你可以等到乾先行都冇唔遲嘅，兩點到五點，應該就唔算高峰期嘅，冇乜人行嘅。 唔緊要， 使唔使潤筆費先？ 唔使，免費。咁但係當然有啲人都寫完之後，自己抌啲錢落個箱嗰度嘅，咁呢個唔關我事啦，係嘛？呢啲就即係我哋。都要幫普羅揾翻啲銀兩 啊！當然啦。 好啦，咁啊有興趣過嚟攞張啦 嚇。咁啊講咗即係 My Radio 嘅攤位之後咧，我哋天南都即係 地震 嗱咁啊嗱地嗱我哋第二陣先講啦，我哋等阿張三講講嗱嗰單車禍啊嘛， 咁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有即係、就是、連續啲發生啲即係唔係咁開心嘅事啦。 嗯，本地 係啦，咁就台灣有啦，咁啊香港就有就係、是、大埔車禍咁樣啦。咁加上講嘅咧就係話喺依兩日裏面咧，咁好多人喺網上啦。就將呢、這個車禍嘅起因咧，就怪咗 回聲啦。 咁就講咗落去，喂，你班嘢，你班乘客做乜鬧個司機啊？等個司機心情唔好。咁我呢個咧就即係其實係好普遍而家香港人嘅心態， 鬧人文化 啊，唔係講緊係呢班評論嘅人，一種話我要持平，兩邊各打五十粒先叫持平。 好， 喂，我而家人命關天啊！嗰、那個人鬧你，你唔拉佢，你司機你唔妥佢，咪揼佢咯。你做咩揾成車人嚟教飛啊？十九條人命嚟噶。 嗱、所以咧，我今日睇睇呢個新聞啦，咁、大埔區議會今日開會，咁啊九巴又解釋啊，諸如此類啦。咁啊，咁嗰啲議員咧水準低到撲街嘅。嗰條路咧就應該就要行速，如果行七十咧應該行五十嚇，等架車速唔好咁快，同埋條路咧有咩手臂彎啊，又成咧又即係講到又要翻拉翻直佢，喂多夠魚啦大佬，喂你針對翻個重點好唔好？係個司機係俾人鬧完之後咧條氣唔順，或者托住就開快車嚟泄憤，點知撞山？喂同條路冇撚關係㗎，所以啲。嗰啲議員啲水準低到咧，唔係可能佢嗱，我懷疑佢未必係水準低嘅，低又未必做到議員啦，係咪啊？ 兩個唔係一個等號嚟嘅喎，大哥。 即係咁講啦，即係呢啲叫冇嘢講揾嘢講，因為佢要喺個議會裏邊表現啊嘛，係咪？因為嗰個九巴又喺度俾佢質詢啊嘛，咁佢咪揾嘢講。 曬啦，九巴好似狗咁樣。 唉，又撲咗兩次工喺度。 呢件事情咧，最重點咧就係個司機 EQ。 唉，關司機事，關乜春事啊？ 即係你就算俾人鬧俾人都好，咁同埋喺網上評論嘅人啦。咁即係我睇得我哋呢個節目嘅，通常咧都喺即係過去兩年嘅即係我哋嘅社會行動裏面、社運裏面咧，咁咧就都有指責過即係譬如赤警啊，或者阿朱警司呢啲，喂，咁你用翻嗰個心態，你哋成日都話，咁嗰啲咁嘅土共話，喂，你哋挑釁啲警察去先打你，你唔挑釁佢點會打你啊？喂，咁你而家係將一套放翻喺星期六嘅事件上面。是咪啊？啊，唔該大家真係諗清楚，嗰十九條人命嚟噶， 唔係賴九巴咩？請啲咩兼職司機啊？啲多 Q 完，根本就從所有嘢都唔關事，係嘛？咁啊，即係主要個司機就係出司機嘅 EQ 問題嘅， 完全我即係我哋今頭先我哋即係食飯嘅時候我都講啦，個司機就百分百唔啱噶啦，百分百唔啱。咁當然即係個別人士的行為呢就不代表即係趁住嗰呢個機會，當然有很多即係借題發揮啦，有個道路設計不好啊，有個車嘅乜嘢啊，咁好多即係有好多嘅理論就搬曬出嚟啦咁。咁我真係即係當然我自己作為一個駕駛職業駕駛者係嘛，咁我都會有兩句説話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嗰個 EQ 好緊要嘅，即係乘客嘅挑釁咧固然真係唔啱。係嘛？即係過往嚟講咧，喺個巴士上面都有講咧，就話行車嘅時候咧，就絕對唔可以同司機談話咁樣， 唔 可以騷擾佢嘅咁。咁今次係咪一個最大嘅成因咧？咁我哋唔係專家，我唔敢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嚟講咧，就話即係作為駕駛者、職業駕駛者咧，即係嗰個操守同埋嗰個即係脾氣咧，真係要控制。咁啊，除咗呢單嘢之外咧，其實早兩日都有一單新聞咧，都係講個的士司機咧，就喺太子道咧，因為同嗰個小巴爭路咧，就衝上小巴嗰度咧，就打嗰個小巴司機嘅。事後佢自己都道歉，同人道歉。咁啊，即係你控制唔住到呢團火嘅話咧，咁就好弊家伙。 係啊， 係嘛？所以即係 汽車以前叫市府啊嘛， 啊 市區嘅老虎嚟嘅。系啊，咁所以大家唔該，即係各位，即係揸車啊咩都好， 駕駛者 特別即係司機啊，真係唔該，即係大家小心啲啦。 冇錯冇錯， 好多人命喺你手上㗎。係 啊，所以咁多年嚟講咧，即係咁多年嘅喺我嘅職業生涯裏面咧， 我都考了很多車牌，但是唯獨是一樣嘢咧，就是、巴士牌咧，我不敢去考。 嗯， 啊，我就係怕我自己控制不到我的情緒。 你一係打柒個司機，打柒個司機，一係撞埋山， 唉、即係有 幾虛妄， 即係嗰個壓力是很大的。咁當然即、就、係、是我不會覺得咧，就係話，因為佢是兼職司機，所以佢公司對他的培訓咧就冇要求啊，冇咩識，唔係，我只會覺得一樣嘢就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機會， 個人嘅啫， 好個人嘅。 公司培咩訓啦？你培訓唔到你 IQ 噶嘛，大佬、EQ 噶嘛。 你一路有提醒，就當然即係如果一路有提醒，咁啊固然真係好啲啦，係咪？ 佢個出到扣錢噶咯，大佬有乘客 po 你嘅話，又唔知幾嚿水喎，唔見嗰啲獎金係嘛？ 所以 有即係九巴已經有一套嘢，咁對你話呢套夠唔夠？我哋唔知，因為我哋唔熟呢啲嘢。 咁亦都我今朝有一個電台嘅節目都談論到咧，就係話即係香港政府嘅呢、這個特區政府嘅即係交通政策咧。就是一路都是即係傾斜。 誒，我哋唔講咁多啦，講越大越遠。阿珍講到交通政策咁撚遠， 好咁啊！ 我阿前博就嚇趁機趁混亂之中入嚟。 係啦，咁啊， 我第一個誒 好啦，咁啊，講下講地震啦。花蓮就發生呢個6.0级嘅，即係6.6级地震啦。咁我哋就 我哋嘅行動，我講咗我哋嘅行動先好嘛。 之前咧有啲網民都 PM 我。誒，謝公，你有冇即係有冇打算就為呢個花蓮籌款？因為初發生嘅時候咧，佢已經揾我 啦。 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即係我哋唔知個災情咧去到邊度，咁所以咧我都婉拒咗佢話，暫時嚟講， 等等先， 個情況唔知去邊，有冇擴大啊嘛？因為一開始嗰時候又話唔見咗百鳩幾人噶嘛，咁後來一路縮到幾七十人，咁而家後來就縮到廿幾，咁跟住又比較明朗啲啦，係咪？咁啊。咁變咗就我就婉拒咗我，如果有進一步，我再話俾你聽啦。咁就咁啊，前幾日就接到呢、這個台北京嘅辦事處咧，就有封信，咁就話即係都希望各界能夠有即係籌到啲錢啦。嗱，即係我咁講，我啲前面啲咁講，台灣唔缺錢，唔缺呢啲錢。咁但係大家嘅即係一分一毫咧，作為一個香港人關心台灣人嗰種 一份心意 心態咧，我就覺得係鼓勵嘅。 即係心意啦。 即係老實講，喂，佢一開始嗱，蔡英文就即係嗱，我哋不以人廢言啦。佢一開始已經撥咗3億落去先，有你冇你唔知個災情幾大，先撥咗3億落去救災先。咁即係話台灣。一個即係老實講，呢次個災情你話係咪好嚴重咧？唔算嚴重，即係幾棟樓冧咗，死咗17人啊，仲比呢個九巴嗰鑊19人仲少2個，係嘛？ 應該咁講係相對於其他嘅地震咧，嗰個災情係有限嘅， 係 啦，冇錯啦， 咁所以 咁但係十七個人都係 命，一個都係命，即係我咁講，即係話個損害比預期中 係 唔係咁大，因為佢係兩棟樓、三棟樓冧咗啊嘛，大佬 係 咪？ 冇錯。 咁所以即係佢比佢預期中嗰個死亡人數唔係太多，咁損害嘅就可能有幾棟樓冧咗啦，係咪？咁所以個災情咧未至於就預期中咁大。咁但係即係既然台北辦事出聲，即係希望即係我哋能夠揾啲香港人即係俾啲愛心，咁我哋都，但我哋都即係用天南名義同神州名義咧，就聯合咗咧就係我哋都 發動咗啦， 將人籌款。咁啊到目前為止籌到大概15,000到14,000多啦，咁都好嘅。咁我哋禮拜三咧就會去呢個台北辦咧就同佢約咗啦。禮拜三晏晝咧，我哋上台北辦咧將呢筆善款咧就交俾台北辦，就轉過去花蓮嗰邊。 我哋校友會都係星期三過去喎。 咁好咯，係嘛？咁即係話， 爭俾成就。 係啦，即係各界都即係盡少綿力啦，係咪？即係幫就幫，又唔幫得太多啦，係嘛？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單花蓮地震啦。咁啊，6号晚啊，咁 即係好 啊。通常地震都係夜晚多喎， 咁 奇怪啊。 呢個應該咁講，如果災情嚟講咧，以夜晚咧個影響係最大嘅。 因為瞓曬啊嘛， 瞓曬都走唔甩啊嘛。 好慘嘅地方咧，兩年前台南地震咧，大家仲記得圍嗰圍 觀 大樓咧， 圍觀大樓 冧咗落嚟咧，就係2月6号。 係，哇！呢個真 係咁啊！嗱，圍觀大樓之後就其實影響咗成個台灣嗰個建築物嗰個防震嗰個條例嘅。 係 嚇，咁呢一次花蓮地震咧，嗰幾棟冧嘅咧，都係喺九二一影響咗嗰、那個，即係1999年九二一地震之後咧，成個台灣所有嘅新起嘅樓咧，將一個比較即係嚴格啲嘅防震嘅一個 要求。 咁啊，無論係即係兩年前台南嘅圍觀大樓啦，同埋呢一次花蓮嘅幾棟大樓咧，都係喺 九二一之前起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個防震能力咧就梗係冇咁大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咧，就係呢啲嗱台灣嘅即係對樓宇嘅執法咧，就可能一啲即係都係鬆嘅。譬如我攞咗入火紙，嗱，譬如我哋而家以呢、這個就以呢個統帥統帥嘅飯店嚇，咁、另外就仲有嗰個乜 Q 嘢雲門乜鬼嘢雲門吹題啦，雲門吹題點解會冧咧？嗱、理論上佢唔應該冧嘅，咁、原來咧就係、你攞咗入火紙之後，嗱酒店因為嗰個地下、那個地下大堂啊。一定是冇柱最好的嘛，會拆 Q 曬啲柱。 冇牆係柱啊，柱又唔敢拆嘅，係冇牆啫。 柱都拆埋啊，大佬！即係嗰啲直情係一個洞嚟嘅，即係一個梁一個洞嚟嘅，唔係梁啊！即係直情一條柱咧，係一個主力柱嚟嘅，拆 Q 咗，因為個大堂要空曠啊嘛，咁啊夠氣派啊嘛，包括呢、這個雲門呢一座雲門吹堤啦，又係。因為佢將二樓同一樓即係地下啦，我哋台灣即係台灣叫地下，即係香港嘅台灣叫一樓， 即係香港嘅地下。 一樓同二樓即係地下同二樓咧，就將所有嗰啲主力牆咧就拆曬，就佢就改做酒店啊。咁用啲磚咧就間咗幾十間房。咁你話啦，嗰條柱就唔見咗，靠嗰啲磚牆冇力噶嘛。咁好啦，後來即係而家台灣流行啲叫軟腳蝦，或者叫軟腳蟹啦，我哋香港叫軟腳蟹容易啲啦。即係話上面嗰啲樓咧就咁高，十二層樓咁高，咁你下面有兩層咧就冇即係冇嗰啲支撐嘅，咁所以佢一跌落嚟咧咪向前揼咯，係 啊， 即係前面呢度空咗，咁棟樓一震佢咪向前揼，所以你見到嗰啲樓係傾斜，個原因就係因為前面冇咗嗰條柱頂住，所以成棟樓冧。咁以呢、這個雲門呢個就去到33度啦，都叫做好斜噶啦。咁啊，統帥一樣啊，咁呢啲就係喺呢個九二一之後咧，係九二一之前起嘅。咁所以咧，呢一次佢出現嗰個問題咧，其實其他冇乜點冧嘅，係得呢幾棟嘢冧，因為呢幾棟嘢就攞嚟營業啊嘛。啊，尤其是呢個雲門嗰個直情係做埋火鍋店，因為夠地下做火鍋店，二樓就做呢個酒店。咁咪揾啲磚牆砌房，即係砌板間房啊！所以上邊就重，下邊就輕，一震咁咪咬，即係成個咬落嚟咯。個情形就咁啦。咁所以而家即係台灣嗰、那個即係執法都係麻麻噶啦。 但係理論上，如果咁樣好危險嘅喎， 即係其實佢冇，其實唔震都可能有事。 係啊，佢唔震都有事嘅喎。其實 大家仲記得即係前幾年 圍觀一樣 嘅紅磡嘅馬頭圍道塌樓事件， 係啦， 啊地下裝修咁啊，揼咗幅牆， 嗰、那個主力牆咯， 揼幅牆就冧啦，成棟樓冧啦。 因為嗰個主力牆就係支撐住成棟樓嘅重量。 但係你冇理由，你常識冇理由拆主力牆嘅喎。 馬頭圍道都係幾多層啊？四層嘅咋？ 系啊， 嗰四层楼嚟嘅咋？ 但你咁高， 拆幅墙就成栋冧咗。 咁样系12层楼咁高。 哇！即系下边，即系抽起下边啲脚喎。 系啦， 即系呢个常识嚟嘅喎。 咁呢个咧，呢个第一啦。咁上一次围观，除咗我讲冇咗啲柱之外咧，佢地下叫做我哋叫啫喱化咗。 即系地下 软咗。 土壤 系即系个地基系一个啫喱嚟嘅。咁台灣嘅即係九二一之前咧，好多樓都係咁。其實台北好多地方啊嘅樓都係起喺呢啲咁樣嘅所謂啫喱土上面。咁我話咁有人同我話：喂，101會唔會咁噶？嗱，101咧呢啲就係即係唔同啲嘅，因為佢哇八九幾層 嘅大樓，佢打心好深嘅。 佢係一路穿過啫喱層，去到直情見到石，仲要打裝落去。佢啲裝置係好多嘅， 即係打入去石入邊啦，已 經打到即係見石噶啦，要打到岩石噶啦。咁所以即係101咧，可以抵受到差唔多八級嘅地震嚇。即係呢個嗱，其實呢個所謂地震個級數咧，唔作得準嘅。佢究竟係淺層啦，一係深層，因為本來喺六號花蓮之前已經發生地震㗎嘛，佢喺外海嘅唔知20-30公里，咁你如果超過15，即係唔夠15公里咧，這個叫淺層地震。咁呢次咧就係10公里嘅啫，10公里地，咁所以呢個必定係淺層地震。淺層地震嗰個震度同擺即係200公里嗰個地震，梗係唔同啦。咁可能大家都叫7級，但係一個淺層一個深層。 咁就出事嘅，梗係錢人撲街啦，係咪呢個必然㗎啦？咁好啦，咁原來咧，咁而家又懷疑啦，佢有一個叫米倫斷層啊，啊，咁呢個咩叫米倫地斷層咧？原來咧呢個斷層咧就係一個即係佢其實成個台灣咧有33度斷層，即係有啲地震帶嘅斷層嚟嘅。咁呢啲呢斷層咧嗰個斷層同之間嗰條罅一移動咧。咁就即係個地震令到嗰條地嗰個地殼移嗰個斷層移動嘅話咧，就會令到地面都會受影響。 嗯， 咁原來佢喺即係點解叫米倫咧？即係有叫米倫咧，原來佢喺米倫山嗰度嚟嘅。咁所以咧用因此得名。咁成個台灣有33度咧呢一類咁樣嘅斷層地帶。好啦，咁有人話喂，原來即係呢個睇先，我講翻嗰幾條街先啦，有一個叫做。國盛六街嚇，12至13號啊，2至4號，咁啊包括呢個雲門翠堤同埋呢個 酒店， 同埋呢個桶水大飯店，咁就啱啱就喺個 斷層上面， 斷層嗰條路啊，喺條路上面，咁所以啲人就話：，哎，佢呢個咧一定係地震咧影響到呢個美倫斷層咧，就即係因為嗰條路線都啱嘅，咁啊後來有啲專家又話唔係啦，佢話咧美倫斷層。美倫斷層咧係受到呢個菲律賓板塊同埋呢個叫做歐亞板塊咧嘅移動咧，令到呢一個斷層咧係移動嘅啫。咁所以就話呢啲地質嘅嘢我哋唔好熟啦，即係我哋都係睇資料咁噏嚟嘅。咁就擠壓到呢個美倫斷層咧嘅移動咧，就所以就啱啱喺嗰度個位置。咁但係如果你個樓起得係好嘅話咧，就唔會 有事。 就是因為你的樓是這樣，其實它的可能震一震就出事了，況且這次都還是六級都叫好大，因為六級就等於是 感受得到， 不止感受到了，如果四級已經有感了，有感地震了，所以如果六級是講緊幾多粒原子彈，是講緊幾百粒原子彈的釋放能量， 但如果它不是下面沖了的話就應該是搖一搖， 同埋地震呢，如果是那個板塊是左右搖動呢， 就應該沒事 的，沒事的，最怕上下搖動呢 就想了， 咁就即係好多樓都頂唔順嘅，即係包括你就算有防震力量好高都好咧，如果上下 裂啊嘛， 上下震咧就係頂唔順嘅。如果左右咧，你可能 所以921地震咧，其實咁多樓，其實921地震冧好多都係啲即係唔係好高嘅樓嘅，可能一啲甚至係兩三層嘅咧都冧咗一大堆。 係啊， 因為嗰次係7.8好似嘛，7.8級嗰啲好勁噶啦。因為嗱，我哋唔好誤解，喂六級同七級。一級啫，佢係講緊幾多百倍嘅， 係啊，個跨 點數係講緊幾百倍嘅能量啊，就唔係話呢個二級同三級、三級同四級，可能嗰個影響唔好大啦。 但係影響都好大㗎啦，唔係 當然啦，我哋 梗係 知啦，但係即係講緊冇十，屌一二三級嗰啲係冇乜損傷嘅啫嘛。但係你一講到四五六，即係每一級同一級之間咧，係有幾百倍嘅能量嘅差別嚟嘅。 而點解你話係0.1 係啊， 係等於10倍。 係啦，咁所以即係變咗我哋唔好話，屌，成日都有㗎啦，六級都有啊，係咪？都點解去到咁嚴重咧？ 佢深層嘅六級就 係咁，裏邊我哋當然有幾個因素啦。 咩因素？我哋一陣間就翻嚟再講啦。 翻嚟再講。